Thank you.

小蟑螂啊，表弟是洛阳公子张君瑞，好骑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岂可靠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巧遇鸳鸯面儿红妆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意抱，传书鉴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鸳鸯懒把文章做啊，刮起来！ 哎，红娘，那叫红娘你看过来呀！啊， 看啥呀，小姐呀？Bye. 巧配鸳鸯。我看你呀， 哎呀妈亲， 苦了巴的 动了情长，不料想 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四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此景 呀，心害怕， 血上高白 贴在墙啊， 谁要忙我呢， 贼兵啊退， 将军训他 做亲房， 是还有 我们院做小， 他也有证， 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上两百年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吧， 说出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国报，我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念文章，在酒席前叫咱俩要 拜这那个甘心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捉了大水呀， 空了一场。 我们俩都给逗了，我那家具都白准备了。 书房修了 到不远呐， 隔着一道 粉皮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隔墙看 见你老婆纱窗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呀， 我要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心里着忙， 我要先隔着窗户 说这几句话，我有书童，你有红娘， 无奈何你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没曾想你赶到某天哪，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再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到了，杨春秋要打， 一看原来是公子 小张郎， 那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那乡里高 大撒谎啊， 且不知咱们的亲戚 从何论呐，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到了嘴呀， 红字丢了光家娘，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倒差味了，去老堆了。舍不得打小红娘，看过你我心服事啊， 见此行的天不遮也躲到一旁啊，蟑螂你呀、啊、蟑螂你可曾记得， 咱二人一块来到太湖石畔， 你 我一 好奇 家常啊， 哎呀， 啊， 到越近呐、啊， 见下了汉山马， 各自回房啊， 也该这张忙的呀， 时运不济呀、啊， 在花园着了凉啊， 挂病在床感冒了， 韩庆先生 不见好， 是韩庆大 夫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通骨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秧。 五月五的二号叶， 桂银坡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这药 闻着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翻楼气喘，五楼七上， 你要这药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水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健康啊， 总分把你呀、 啊，将来好， 可探亲你呀、 啊，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亲呐、啊， 送我到门外呀、啊， 你抽我， 我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 舍， 难舍， 难离 眼泪呀， 帮啊，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 夜晚碰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报不着你呀、啊，公子张啊！ 哎呀，这么想，咱们排个电报呢？你说他咋不打钱啊？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饿得前腔 贴后腔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贴晃当啊， 未曾走道 走不动， 不扶丫鬟 走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在 一个半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他光想花钱， 别做帮， 他帮做底儿啊， 别做帮， 他帮到 别不正当啊。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 有心接着往下写呀、 快点吧，小姐呀、红娘下书啊，等着正忙啊，快点吧。 盈盈这里的书简， 红娘接书就来擦了急啦啦啦，走吧哥哥们们下楼岗，穿过月夜，你快转过月。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成果然强， 一片日气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光和上联， 瞧下张啊， 上联连玉挂，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是 没有横批挂 快匾， 三个大字大西厢。 门上一副对儿， 挂上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庭有余香，蟹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雾，唐诗进字汉门张， 横批上写四个字， 白沙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帘儿走进七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八地仙，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左右 棚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 画下看 这墙画 十张啊，一代圣贤 孔夫子， 二郎丹山 感太阳啊， 三起周 诸葛亮 四姐林潘佩夫郎，伍子胥打马杀将过吞的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绣鸟鱼，九里山前数韩信，十面埋伏楚霸王啊， 马上捉到谁呀？ 薛丁山上战场， 中途路上马匹忙一放一挂，动刀枪。捉到谁呀？ 小罗章上战场， 中途路上马蹄忙，一红叶娥动刀枪。 手起脚踩，快松我耳上浪的呀！ 三一张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为啥没骑马呀？ 他俩不会骑。哎，你说那是谁呀？ 梁山伯呀， 祝英台呀。拐弯抹角来求爱， 可惜那梁山伯是啥也不明白， 死心眼儿耽误老事了。 四一张有一群高高亮亮亮亮大了不是马， 那是一群马呀， 这马就真马呀。 哎，马上拖着谁呀？ 少林寺 众和尚 在中途路上， 马蹄忙去顶手绝缘 出一枪。 有一个黑脸将军， 可真黑呀！ 浑身上下， 哎呀黑呀！ 坐下骑着、 黑战马呀， 黑袍黑甲， 黑头盔 呀，黑胡茬子， 却黑的脸呐、 你说他咋？ 怎么那么怎么那么黑？还气死了程耀泰，这不让那锅底灰，是圣人的书房秘，是赛过的铁匠锤，是金钻金锤金拉金推金抬金杯金晒金吹金 啊！你说的是张飞吗？ 我说的这是 啥呀？ 御产后院的大美女呀！在我那个墙啊， 那墙叫闪出， 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她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笔成章。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呀， 赵金初在赴北疆。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 她怒拦冲金上战场。 哎，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嫦娥奔月亮。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离。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再关吧这个墙， 哎，再望那个墙啊， 大墙又闪出啊， 小花又发张啊， 黑身躺一个马脑袋呀， 那是马面战庙堂啊， 黑身躺一个牛脑袋， 火焰山上的牛。嫦娥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参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人参长个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小红娘骂了墙上的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可丫丫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近前， 捧 一掌啊，拿了一盒来开呀， 倒把个书呆子脸都吓黑。 啊，吓黄啊？啥吓黑？ 卡密盘子上的能不黑吗？ 中 脸都吓黄啊，拿了一盒来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郎官酒里你的那姑娘啊，拿了一盒来呀， 上身穿着红大 拿了一盒来呀， 拿了一盒来呀， 背上那个裤子 裤脚长啊， 青 瓷那个乳蜜眼呐、啊， 闭上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胆 鼻脏猪肉面呐、啊， 反过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看吧，多是认识了，原来是巷子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能做，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儿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香照风声传到夫人的耳旁啊，手拿大棍把楼上是鞭打，带那顺着奴家小红娘我知你们两位苟且事，一去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把你找啊，让你去当面补对面落啊，细说短长啊。 张生一听啊，心害怕着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头好自己千米啊，做一好是没有毒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天门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到底好聋哑。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哎呀，可惜你是一个男子汉呐、啊！哎呀，做事不如我们面红妆啊！哎呀，哎，我们面红妆啊！哎呀，走吧，找老夫人去，赶紧走。 飞呀，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胶谁呀谁呀，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儿谁也不用推呀，杀猪要打碎大火赔呀，哎呀， 当初我 为了 要脸呐，哎呀， 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这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是你我情愿不着，我都怨老夫人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 我为你们齐下要儿上啊， 走吧，别啰嗦了，老夫人很难，赶紧走。 稳住天的心别慌，天不仙的那个寿命长，人生也少不了你这一行啊。 哎呀哎呀，姑娘姐姐呀，哎呀哎呀， 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大姐帮个忙吧， 张君瑞哎告你喉咙哑哑，哎呀在一旁下边的丫鬟小红娘啊， 大姐都黑了帮个忙得了， 哎什么小红娘啊，哎呀 这么闹的，看罢书简明白了，这跟随